错是错，原是没结果，偏要恋爱火，情是自疯魔，不可当玩意。可惜这会竟受了绝望的大错，记起那一天街中的你在痛哭悲歌，只伤心我未曾像你爱那么多。原谅我好吗，请你再望我，今天以后岸边外再剩的是我。

94年的十大中文金曲的获奖名单上，除了本土的四大天王，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新鲜的名字。也正是从那一年开始，来自于东南亚的歌手开始在香港崭露头角。在刘德华的那一张叫做《忘情水》的专辑当中，有一首歌叫做《心酸的情歌》。其实这首歌呢，是唱作人巫启贤他在创作高峰的时候所写。那一年刘德华向巫启贤邀歌，他于是把这首歌送给了他，也在后一年把这首歌收录到了自己的专辑当中。没有想到意外的获得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肯定。刘德华作的词，巫启贤作的曲，《心酸的情歌》。 伤透了我，唱着心酸的情歌，歌声不再有那美丽结局，与你重燃爱火。风中凄清的一个，却有谁人可知心事么？谁想到为你付出热爱，在那夜竟是错。留恋情是我曾经爱你是那么多，无心人是你令我热炽热爱，一切没期望。我甘心将空虚中的一切都交托在这首歌，只想一生在寂寞内剩余与情来伴我。伤心将消失中的心爱都寄予在这首歌，如今再没有力气共你在这夜晚深深的伤透了我，唱着心酸的情歌，歌声不再有那美丽结局，与你重燃爱火。风中凄清的一个，却有谁人可知心事么？谁想到为你付上热爱，在那夜竟是错。留恋情是我曾经爱你是那么多，无心人是你令我热炽热爱，一切没期望。我甘心将空虚中的一切都交托在这首歌，只想一生在寂寞内剩余绝情来伴我。消失中的心爱都寄予在这首歌，如今再没有力气共你在这夜晚放。我甘心将空虚中的一切都交托在这首歌，只想一生在寂寞内剩余绝情来伴。 是回回夜里没有终点，并无路向。